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 呢件往事发生在75年之前，那年马金花16岁。马金花的父亲叫做马醉木，是马氏牧场的主人，而马醉木为人豪爽，讲义气，亦都自然而然成为了黄河上下黑白两道人人尊敬的人物。马醉木40岁才娶老婆，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就生了马金花了。 希望那个靓妹呢今次不要落手那么重，那些这样的后生仔看中我家金花，今次真的算个黑仔了。 张小白留下去洗，记住啊，不要整甩他一条毛啊，也不可以在他身上留下力血，听不听到啊？ 爹爹啊，今次是公平赛马，我没拿他们命的，只不过呢他们自己骑术又差，在马上面bling bling跌下来，跌断了手脚，不关我事的。 马金花就是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传奇人物，但是事实上在马金花16岁那年，他突然间神秘失踪了。那天天气好好，正是初春，是牧羊放马的最好时节。那一个牧马人如果一生之中未曾参加过一次的放马，那简直就不算得是一个牧马人。 那一次放马，马氏牧场出动的牧马人数一共是80多人，全部都是经验丰富的好手，亦都有些是今年第一次参加的新人。马金花一马当先在前边飞驰，马群冲出来之后，所有的牧马人精神都变得很紧张。马群跑起身太空洞太快了，几百匹马是这样好像旋风地向前冲，距离马金花只马相差不够10丈远。这个时候所有的牧马人亦都开始感觉到，其实在最前边的马金花亦都感觉到马群这个时候奔跑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寻常。所以大家都见到他在马上边不断地拧回转头，望到几次身后边的马群，他就尽力策持着小白龙令他跑得快点。因为如果带头放马的人被后边马群追上，置身在马群之中，那就会引起不可以控制的大混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将会是一场大悲剧。小白龙果然是万中选一的好马，一跑了起身之后，他就开始四蹄翻飞，跑得很快。这样来可能是更加刺激到原来在跑紧的马群，马群在后面跟的速度也都越来越快。最狼狈的莫过于那几十个的牧马人，他们本来是在马群的两旁派成阵营一起向前跑的，但是渐渐他们开始落后，而落后的形势越来越不妙。本来牧马人分成两列的将马群夹在中间，但是转眼之间飞驰的马群向前冲，两边的牧马人之间已经再没有马了，但马匹全部都在他们前边，而且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些是在牧马的过程中很罕见的异象来的。这80多个的牧马人搏命地在这里拆骑匹马，希望赶上去，因为除了这样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但其中有几个骑术特别好的，他们怕失控的马群会冲得太急，将马金花围在马群里面，那样就很危险的。所以他们为了察看前边的情形，全部都站了起身，有些甚至站在马鞍上面，令到自己可以望得远一点。不过他们都没有办法看到前边的情形，因为双方的距离正在迅速地拉远， 奔驰紧嘅马群卷起大量嘅尘土。再前面马金花究竟系点样，完全睇唔到。嗱，放马嘅马群本来就最难控制，但系好似而家咁嘅情形就真系好罕见。嗰啲经验丰富嘅牧马人呢、这个时候除咗搏命咁拆骑，希望可以追上马群之外，冇其他办法啦。但系马群呢个时候好似癫咗咁，越跑越快。嗱，嗰80几个牧马人咧，亦都分出先后啦。骑喺最前面嘅就只有6个人，而呢6个人就系马队里边嘅精英。嗱，佢哋骑嘅马已经俾拆骑到成身都系汗，佢哋自己亦都系成身大汗。嗱，但系前边嘅马群咧已经离佢哋越嚟越远啦，连影都见唔到。嗱，嗰6个人又搏命咁追咗一轮。但系到最后咧，佢哋嘅坐骑真系冇办法支持啦。其中有2只马前脚一屈，只马成只跪低咗。嗱，马上面嘅人就碌咗个地沙，就勉强企翻起身。而嗰2匹跌咗落地嘅马，望住主人，眼里面好似有一种抱歉、无可奈何嘅神情咁添。嗱，另外4个人咧，这个时候亦都勒住咗马。其中有一个经验丰富嘅，就即刻趴低，将个耳仔贴喺地下度。嗱，马群虽然已经离远啦，但系几百匹马喺度奔驰，马蹄踏喺大地上面嘅震动依然系相当惊人嘅。有经验嘅人可以凭借住喺地下传嚟嗰种震荡而判断马群嘅远近。嗰个人伏喺地下，好留心咁听住。嗱，其余嗰5个人咧围喺佢身边，好心急咁问： 点样？点样？离我哋有几远啊？ 嗰个趴喺地下听马蹄声嘅人，这个时候神情突然间变得好奇怪，乜嘢都讲唔出。嗱，这种伏喺地下听马蹄声嘅本事咧，牧马人多多少少都识一啲嘅。佢得唔到回答啦，咁另外2个人就将自己只耳仔贴喺地下。啊，但系嗰种古怪嘅神情，好似会传染咁，其他嗰2个人嘅神情咧都变得好奇怪，一句话都讲唔出。嗱，这个时候又有10几个人陆陆续续赶嚟啦，全部都落晒马。这个时候伏低喺度听嗰3个人慢慢企起身，一齐喺度讲： 马群唔见咗， 马群唔见咗。嗱，所有人都发出7嘴8舌嘅指责声。 诶、你3条友真系离晒谱 啊！搞错啊！ 马群又点会唔见啫？咪就系咯。 听清楚啲啊！ 嗰3个人指下地下，示意如果唔信佢哋嘅人可以自己听下。嗱，一时之间伏喺地下嘅人超过咗20几个。而且每个人嘅神情喺刹那之间都变得好怪异，的确佢哋听唔到任何嘅马蹄声。嗱，几百匹嘅马喺度奔驰，就算已经跑出50-60里之外，一样可以有感觉嘅。但系这个时候点解一啲声色都冇咧？嗱，所有嘅人互相你眼望我眼，最先打破沉默嘅系一个后生仔，佢突然间挥一挥手啊，讲： 啊，我知道点解啦，实系马群停咗落嚟啦。 其他人一俾佢咁提醒，即时大大咁松咗啖气。冇错，马群一定系停低咗。咁当然啦，啲马唔再跑啦，自不然就冇声噶啦。但系大家又即刻感觉到事情有啲唔系好对路，因为喺奔驰中嘅马当然系会停低啦，但系一大群嘅马全部都系性格好暴烈嘅马，佢哋至少要跑出超过100里先至会停低嘅。而呢一个时候，点解无啦啦会停低？而根据马群求先奔驰的速度来讲，最多是跑到20几里的啫。如果不是什么特别的原因，根本是不会停低的。几个为首的牧马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停在这里就这样讲都是得个讲的啫，不是办法。马群是不是停低了，赶上去看看就知道了。由于很多马匹已经很累了，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追上去。大概只有20几个人左右一起上了马，带头的是一个后生仔。那个时候这个后生仔只有18岁，他就是卓长根。特别强调一下这位卓长根先生当时的年龄，因为我见到这位卓长根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93岁的老人家了。他是我妻子白素的父亲白老大介绍给我认识的。经过的情形是，白老大突然间在他隐居的法国南部打了一封电报，要我和白素即刻赶去，说要有事商量。对于老年人这些古怪脾气，我真的都挺了解的。他可能是突然间觉得很寂寞，又可能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小事，诸如此类等等，但是他说重要的事情都不是十分可靠。 但系佢既然提出咗一个咁嘅要求，咁我冇办法，只好去啦。甚至我都唔需要发翻一封电报问下佢究竟发生咩事，因为咁做老人家会好唔开心。嗱，其实唔喺住处装电话，亦都系白老大嘅一个怪癖之一。如果唔系，我当然可以打个电话去问下究竟发生咩事啦。嗱，我外父白老大咧，虽然极具现代科学嘅知识，但系佢好奇怪，佢好憎电话噶，佢成日都话电话就好似一个随时可以闯入嚟嘅人咁。嗱，无论主人欢唔欢迎，电话话嚟就嚟，根本唔使有任何顾忌。所以为咗保护佢自己生活唔受骚扰，佢一定要抵制电话。讲起身真系奇怪啦。嗱，我同白素商量，白素呢一个时候只系淡淡咁讲。 讲起身都好耐冇见过佢老人家啦，你觉得点啊？ 讲起身我又好耐都冇见外父大人啦，何况法国南部呢段时间气候都几好，咁我哋咪当旅游咯。嗱，事情就系咁决定。到第三日晏昼，我哋已经去到目的地啦。白老大有一个农庄，而呢一个农庄嘅规模唔系好大，佢将其中嘅一半用嚟种葡萄，不断咁改良品种，而且喺附近仲搞咗一个小酒坊添，用佢自己谂出嚟嘅古代方法嚟酿造白兰地。吓嗱，讲起身呢一点一直都系佢兴趣嚟嘅，究竟成唔成功咧，咁就不得而知啦。嗱，农庄嘅另外一半系攞嚟养马嘅，算系一个好小型嘅牧场啦。咁我哋落咗机，白老大派嚟接我哋嘅车系一部小货车。唉，虽然咧小货车真系坐得唔系好舒服，但系嗰条路咧就好平整，两边嗰啲树木郁郁葱葱，啲清风迎面咁吹过嚟，真系俾人有一种心旷神怡嘅感觉嘅。嗱，而且我一问嗰个货车司机就知道，白老大身体健康，身壮力健，冇病冇痛，系甚至每日咧都可以喺木桶上边踩住摘落嚟嗰啲葡萄，踩到成三个几钟添，系足以证明佢话嗰啲重要事都只不过系想见下我哋两个啫。既然冇咩事，心情就更加轻松啦。我索性就喺货车嘅车卡上瞓低落嚟。小货车可能系用嚟运酒嘅，所以有一种好浓烈嘅酒味。白素呢个时候挨喺我身边，啲风吹住佢啲头发，不断喺我块面度撩嚟撩去，真系好得意。但系我相信呢一种感觉先至系真正嘅享受人生。难怪白老大放弃咗佢多年嚟惊涛骇浪嘅生活，都要到呢度嚟隐居田园啦。嗱，大概隔咗两个钟头，部车咧就开入咗白老大嘅农庄。我一眼望过去，全部都系已经结咗果实嘅葡萄，睇起身粒粒都好晶莹饱满。部车开过咗葡萄园，就系一片空地，房舍就喺空地后面。嗱，呢个时候喺空地上面有好多女仔正喺度各自企喺个木盆上面，用力咁踩木盆里面啲葡萄籽。嗱，呢种情形咧，睇起身就有啲似中国嘅江南水乡，啲女仔喺度踩紧水车，充满住健康同埋欢乐嘅。部车停喺个房舍前面，白老大哈哈大笑，张开双手就行咗出嚟啦。我外父咧不嬲都红光满面，把声啊大到不得了嘅。呢、这个时候睇起身，佢好开心又好健康。嗱，白老大用力拍拍我背脊就讲： 是你，好耐冇见啦，吓呢排有冇喺啲咩外星人嗰度学咗啲乜嘢特殊嘅酿酒方法咁啊？ 外父，唉，除咗地球人之外，我谂都冇咩其他星球嘅人觉得酒系咩好嘢嘅。 冇错啊，可以写翻篇论文，个题目咧就系、是、酒系宇宙之间真正嘅地球文化。 嗱，喺笑声当中，我哋就行到入屋啦。白老大隐居嘅生活系真系好舒服噶，虽然讲唔上有咩排场同埋奢华，但系真系好舒服。嗱，喺间屋里边每一件摆设、每一个角落、每一件家具，都系喺舒适嘅角度去安排嘅。当然，包括视觉上嘅舒适同埋实际上感觉嘅舒适咧。我仲未坐低啫，白老大已经郑重其事咁捧咗一瓶酒喺我面前仰咗一仰就讲： 嚟嚟嚟！试下我呢一瓶用古法酿制嘅好酒， 哇，有好嘢啊！好试下试下。嗱，我外父讲完之后咧，掹开咗个酒室，将金黄色啲酒倒入个杯里面，递咗俾我。 我接咗喺手里面，先闻一闻。嗱，呢一种系品尝靓酒嘅例行公事嚟嘅。心里边突然间打咗个突，因为我闻到嘅系一阵好刺鼻嘅酒精味。唉，咁讲明呢啲飞弹唔系乜嘢佳酿，甚至仲比唔上普通酒吧里边饮到嘅最劣质嘅酒添。唉，我真系觉得好笑。呢、这、一个时候，我用只杯遮住半边面，向白素打咗个眼色，白素就对住我做咗个鬼面。我啊再望翻白老大，嗱见到佢一面好急咁等待我赞扬嘅神情。唉，我心里边叹咗一啖气，将我杯控到埋嘴唇边，细细啖咁呷咗一啖。 点啊？啲味道点啊？得唔得咧？ 呢啲咧，真系我有生以嚟饮过最 小心讲嘢啊！ 最难饮嘅酒啊！ 真系冇眼睇啊！ 嗱，呢个时候白素就冇眼睇啦，另眯一面。而白老大嘅反应呢？啊，竟然出乎我意料之外。佢非但冇嬲，反而哈哈大笑，一路指住一道门就讲： 老卓，你睇下啦，我冇呃你嘅。维斯里呢一个人呢，有一个好处，一就一，二就二。够胆死岳父大人俾佢嘅酒，佢都话系最难饮嘅。 我当时好愕然，就喺呢一个时候，白老大指住嗰道门后边行到一个老人家出嚟。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小说联播维斯里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邵爷明。 想被东东西西左右乱棍。 人是否不敌将往失落，或忘记解开心里的死结啊？人是否早习惯了苦闷，或陶醉恋着苦痛的感觉啊？什么作战常迷乱这心啊？知究竟什么作战常迷乱者